经。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今天凌晨2点23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嫦娥四号探测器，开启了月球探测的新旅程。嫦娥四号探测器后续将经历地月转移、近月制动、环月飞行，最终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开展月球背面就位探测及巡视探测，并通过已在使命轨道运行的鹊桥中继星实现月球背面与地球之间的中继通信。昨天，本市举行我与改革开放百姓宣讲首场报告会。从5月10号活动启动以来，共征集超过34万篇作品，已经对外展示的文字和视频作品在网上的点击量超过了2.4亿次。征集到的作品既有时间纵深，又有空间跨度，充分彰显了小标题大主题、小人物大情怀、小故事大道理、小视角大时代。以陕北民歌《兰花花》为灵感，国家大剧院原创的歌剧《兰花花》将从本月20号开始进行第二轮演出。《兰花花》通过中国陕北农村小人物的生动群像，体现着原汁原味的乡土气息和浓墨重彩的中国风貌。北方昆曲剧院昨天与老字号荣宝斋签署合作协议，双方携手打造的原创昆曲剧目《荣宝斋》本月10号和11号将在天桥艺术中心首演，讲述清朝末年荣宝斋掌柜英杰为保护国宝，在挖掘重兴木板水印技术过程中所经历的坎坷多艰的故事。虽然距离春节还有近2个月的时间，但是根据多家旅行社和在线旅游网站提供的数据，春节旅游产品已经全面上线并进入了预订高峰。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根据携程网提供的数据，春节热度较高的出境旅游目的地包括日本、泰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据了解，虽然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上涨，但是对春节产品的价格影响不大，出境游产品的价格基本与往年持平。而在旅行社方面，春节出境游的报名也进入了旺季。北京春秋旅行社总经理杨洋介绍， 现在春节的长线的产品，比如澳新、欧美线路，现在呢都已经在比较旺的季节了。今年呢，我发现的一个亮点呢，就是在非洲线，像南非啊、埃及啊，还有一些摩洛哥的产品，比往年有明显的增长。 杨洋表示，预计春节期间境内游的产品将在12月15号之后进入销售旺季。那么就目前的预订情况来看，今年春节期间的旅游市场还有哪些特点呢？杨洋说， 像高端化、休闲化、个性化发展，还有这个家庭定制游现在也非常的盛行。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你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 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西二环天宁四桥到白纸坊桥北向南方向，西五环园博园桥到石峰桥南向北方向车多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秦始皇陵兵马俑是中华民族灿烂的古老文化艺术瑰宝，每一件兵马俑啊，艺术价值、文物价值都是不可限量的。然而呢，今天如果您来到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参观，导游呢很可能会给您讲述一个俑头换人头的惊人故事。哎，这是一个1987年啊曾经发生过的真实案件。丢失的将军俑头4个月后便被公安机关追回，而偷盗俑头的无良罪犯也因此丢了性命，赔上了自己的头。那这件将军俑头他怎么失窃的呢？文物大盗当时为什么要盗窃这一举世闻名的国之瑰宝呢？那现在这尊命运多舛的将军头俑又在何处呢？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聂鹏。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一说兵马俑将军俑头失窃之谜。这件身高1.96米的将军俑就完好的陈列在秦俑馆2号坑展厅内一侧的秦兵马俑精品展区。这里啊专门开辟了一个博物馆方式陈列的秦俑精品展区。其中一个2米多高的大型玻璃展柜内伫立着一尊异常高大威武、头戴和冠、留着8字胡须、神态威严、双手啊做主剑状的将军俑。旁边的说明牌上写着高级军力俑1号坑出土。来这里跟他合影的游客也很多，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就是那尊狮头负德的将军俑。也许您不知道啊，这尊将军俑是已出土的近2000个兵马俑当中级别最高、造型最精美、身材也最高的1号将军俑。由于他的神态威武生动，造型精准严谨，艺术手法高超，长期以来一直被作为经典代表文物，登上了各种有关秦俑的画册、文物图书、考古期刊，为世人所瞩目，是秦俑中的无上珍品。那这将军俑头它是怎么失窃的呢？又是怎么被追回的呢？其中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追踪传奇呢？还是让我呀给您从头说起。1987年的5月26日，新华社发出了一条电讯。记者从公安部获悉，当年的2月17日，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当中一个保存在秦陵考古队仓库的将军俑头不翼而飞了，至今是下落不明。3月27日，西安市公安局抓获了一名以18000元价格出售一秦武士俑头的犯罪分子。当向秦陵兵马俑博物馆和考古队询问关于这个犯罪分子出售武士俑头的情况，这两个单位啊，竟然谁也不承认是自己丢失的，令人困惑呀。其实这一消息的起源来自于考古队和秦俑博物馆的内部变革。为避免发生像铜车马出土时那样的混乱局势和纠纷，也从更有利于秦始皇陵园的考察、发掘、保护诸方面的考虑，1984年，陕西省文物局报请当地政府和国家文物局及国务院批准，以920万元的代价，将秦始皇陵园以及四周的土地全部征用。不久啊， 陕西省文物局撤销了秦始皇陵兵马俑坑考古队，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秦始皇陵园考古队。两个不同的名称意味着考古事业不只局限于兵马俑坑，而是走向了整个陵园。根据新的情况和工作的需要，省文物局对秦陵考古队的工作人员做了如下安排。队长啊，由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石兴邦兼任。副队长呢，由原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主任王学礼担任，主持考古发掘的一切事务。队员有原秦俑考古队的程学华、屈红军、王玉清和新补充的张占民、张仲立、刘占成等人组成。原秦俑考古队的其他人员都重新回到原单位工作，不再参与秦陵考古队的一切事务。随着移交工作的进行啊，将军俑头和武士俑头被盗案发生了。那这将军俑头他是怎么失窃的呢？1987年2月18日早晨，从当地农村招来帮助考古人员工作的临时工啊，秦陵考古队学员赵永峰发现考古队西边的仓库门开着，便好奇地向前观看。当他发现门锁脱落之后，立即意识到了什么，立即向居住在不远处的考古队员刘占成报告。刘占成听后啊，先是一惊，随之跑到仓库门前仔细观察。一切迹象表明房门是被撬开的，房内放置的东西可能被盗。当时考古队副队长王学礼正到北京出差未归，刘占成啊，急忙找到考古队员王玉清、孟占先，商量以后呢，决定立即向驻地派出所报案，同时派考古队员杨团生赶往西安去找考古队员屈红军，因为他哪有库房钥匙，并且知道房内存放文物的情况。派出所指导员王登民接到报案，立即赶来查看现场。这是三间一通的简陋库房，内有钢筋、汽油桶、水管、木板等等杂物。显眼的呢，是有两匹复制的陶马，而北墙根一块朽木上边，则放着一个出土的秦俑武士头。丢失什么东西了吗？王登民问。房内的具体情况我们不知道，钥匙由老区掌管。我们已经派学员到西安询问了，等回来就知道了。刘占成回答。王登民呢，只好派人将现场保护起来，等待西安方面的消息。五天之后啊，刘占成到西安出差，顺便来到医院探望屈红军的病情。前几天的事儿好险啊，这库房被撬，罪犯也没抓到，多亏武士俑头还在。要是把这个俑头丢了，那事情可就大了。刘占成如释重负的随便聊着。那将军俑头呢？屈红军躺在病床上问。啊？刘占成一下站起来，惊瞪着眼睛，忘记了在病房还是在自己家的客房，大声的呼叫起来。不是，你可说清楚，到底是几个头啊？怎么杨团生回去说就一个头啊？屈红军从刘占成心里的变化当中意识到了什么，他挣扎着坐起来，打着手势说，我跟他说是两个头，一个是将军头，一个是武士头，武士头在房北的那木板上边，将军头在南边的油漆桶上边。完喽！刘占成一拍大腿，顾不得再说下去，走出医院，立即赶往省考古研究所，找到已经成为了副所长的袁仲一报告。哎呀，老屈说仓库里两个头，可是我们只发现一个，很可能那将军头丢了。袁仲一呀，大吃一惊，立即找到了考古所石兴邦所长汇报。这一天，王学礼也从北京赶回了西安。第二天一早，省考古研究所 派车将石兴邦、王学礼、刘占成拉到了秦岭考古工地。刘占成一下车呢，忙找到王玉清，打开仓库重新安装的锁，赶快查找江军头。几个人说着争先恐后的涌入了库房，四处寻觅。然而除了一个武士勇头瞪着眼睛似乎在讲什么以外，没有发现将军勇头的踪影。完了，现在看来这将军勇头被盗了。几个人紧张而不安地叹着气走出了库房。秦岭考古队立即把丢失将军勇头一案向临潼县公安局写了报告，并且分别抄报当地派出所、省公安厅、省文物局。2月28日，临潼县公安局派出了两名刑侦技术人员到现场勘查，省文物局保卫处呢，也迅速派出了工作人员到考古队调查。3月5日，省公安厅、西安市公安局、省文物局和考古研究所的领导一起分析了案情，决定由西安市公安局会同临潼县公安局共同破案，并且迅速成立了专案小组，以尽快破获此案。当年啊，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出土的近8000件陶俑当中，将军俑仅为6件，那截止到2015年7月也不过才9件，因此啊，它的价值也就越发显得珍贵，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堪称无价之宝。将军俑头的突然失踪同将军俑的发现一样，震惊了世界。就在公安人员迅速投入破案行动的同时，国内外的文物走私分子也纷纷行动起来，并且企图抢在公安人员破案之前将文物偷运国外。据公安部情报部门获悉啊，有2个国外文物走私集团已经潜入了中国境内，和国内的走私犯罪分子联系，四处寻找将军勇头的踪迹。面对严峻的形势啊，公安部在广州召开了反文物走私犯罪活动的座谈会上，命令陕西迅速破案。一位领导甚至说呀，谁破获了将军勇头案，就可以奖给他150万。在座的公安人员都知道，悬赏150万似乎不可能，但公安部领导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一场国宝争夺战呀，在关中大地上拉开了帷幕。到底投落谁手呢？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给您讲述国之瑰宝秦始皇陵兵马俑将军头俑的失窃之谜。1987年3月8日，西安市公安局终于得到了一条线索，本市黄某有文物走私嫌疑，即对其啊依法传唤。在审查过程当中啊，这黄某对他的犯罪活动是百般的抵赖，满不在乎。对公安人员的审问呢，采取了问东答西、避重就轻或者死不开口的态度。公安人员知道啊，自己遇到了一位狡猾而且富有经验的对手，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这是古人留下的遗训。面对黄某的出色表演，必须改变战略和对策方能取胜。公安人员呢，在采取了从黄某的只言片语当中寻找蛛丝马迹的同时，瞅准了他心理和生活当中的某些弱点展开攻势，终于使他呀流着热泪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做出了忏悔。黄某一口气就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且提供了陕西省金属结构厂职工肖建国有意秦勇头准备倒卖的重要线索。 专案组及时将这一情况呢，向市局和省公安厅领导人员做了汇报，并且经过研究分析，肖建国要倒卖的秦俑头如果不是复制品，一定是秦岭考古队丢失的那件国宝将军俑头。根据黄某的犯罪事实和他交代上好以及愿立功赎罪的要求，经市公安局批准啊，决定将其啊取保候审，并且发展为专案特勤人员。3月18日，根据专案组的指示，黄某找到了肖建国，详细了解了俑头的情况，得知肖啊正在四处寻找买主，想尽快将俑头脱手。市公安局领导和专案组经过研究，提出了一条引蛇出洞、欲擒故纵的侦破方案，指使黄某不露声色地为肖寻找买主。经过黄某的数次寻觅联系，终于找到了一个走私集团愿买俑头，黄某又以中间人的身份和肖建国具体磋商，最后就达成了以20000元的价格成交的协议，并且定于3月27日12点在西安市西郊公园当场付款交货。专案组得到黄某的确切情报之后，立即做了张网擒敌的部署。27日上午啊，数名公安干警身着便衣，按照事先的安排，提前进入了指定位置，等待肖某的到来。11点30分，肖建国怀揣一把锋利的剪刀，将陶俑头放入了黑提包内，走出家门，骑上一辆三轮车，向西郊公园赶去。为避免公安人员发现，肖建国不时地停车到隐蔽的角落里边更换衣服，向西郊公园急奔。在通往西郊公园的必经之路，长乐